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 第65集， 红梅。八日后，沈泽川与纪刚如约而至。丁涛显然告过状，古今今日没喝酒，立在门外，远远地看见沈泽川后边跟着的乔天涯。丁涛立刻点着脚小声说， 靖哥，是他，就是他。 沈泽川和纪刚被陈阳引入门，乔天涯自然要留在门外，但他没这个自觉，跨出的脚被古今挡了。古今眼神锐利地看着那斗笠， 听说兄弟前几日拦了这小子的路，欺负小孩子算什么英雄？ 哼，算什么英雄？ 丁涛理直气壮地哼一声，学着蛇说。乔天涯哈哈大笑，反手摘了斗笠，嬉皮笑脸地说， 今夜不是来吃饭的吗？怎的还要打架呢？我跟这位小朋友头一回见，兄弟认错了吧？ 啊，你这人怎么能这样说？我才不会认错人呢。 古今拦了丁涛，对上乔天涯，两个身量相差无几的男人面对面，几乎要撞在一起。 今日不合适，咱们约以后。 没空啊。 乔天涯揪了揪额前的那缕发，冲古今挑衅一笑， 毕竟我主子只有我一个，我哪那么多闲时养弟弟玩啊。 古今冷冷地啐了一口唾沫， 报个名，往后有的是时候见面。 鄙人乔月月。 乔天涯双指并拢，对丁桃点了下额角， 又叫小松松。 陈阳领着沈泽川与纪刚往里去，这庭院深，抄手游廊过去，再穿个洞门，就见着满院红梅，风雅得很。萧迟也立在树底下等着，在沈泽川踏进来时与他对视瞬息，那微妙的感觉来不及传递，两个人便一起挪开了目光。萧迟也迎了纪刚， 师叔冒雪前来，小子有失远迎，酒菜已备，师父在内酒后了。 纪刚看着萧迟也，挡了他行的礼， 哎，你师父早在20多年前就脱离了纪家，如今你也自成一派，咱们不是同门，不必多礼。 同出一脉便是同门，今日我得以杂糅百家，也是纪家群领进门的功劳。我仰慕师叔大名已久，这礼怎么说都得行。 萧迟也拜了一礼，引着纪刚往里去，还不忘侧头对沈泽川说， 兰州与我也好些日子没见了。 沈泽川跨入门笑说， 师兄如今权势煊赫，忙吧。 咱们是同门，我再忙也得给你留个时间。 为着我耽搁了正事，那怎么能行呢？近来我日日都挂着闲差，这已经是得了师兄的关照。 好说，你想忙尽管来找我，我随时扫榻以待。 萧迟也先连。沈泽川听着榻子便后颈生疼，被咬过的地方似乎还留着炙热，烧得他笑都淡了。左千秋身着斜领大袖袍，白发挽髻，既不像文人雅士，也不像威名将军，他分明比纪刚大几岁，却看着比纪刚更加年轻。若说一定要形容，那他带着些许仙气，江湖传闻他出家了，只怕不是空穴来风。左千秋回身看见纪刚，纪刚今日一身布衣短打，外罩粗袄，面目疑悔，站在这里与他对望，顷刻间前尘翻涌，少年郎的欢声笑语尽在耳畔，眼前人却都已经白发苍苍。萧迟也打破安静， 师父们在内用饭，我与兰州在外候着。 川儿记好长衣，若待得冷了便进来。 嗯。 纪刚落寞的侧身对沈泽川叮嘱道。沈泽川颔首， 阿爷 好生照顾师弟。 萧迟也笑应了，他两人便退了出去。外边清寒，却是个难得的晴夜。沈泽川下街，见那红梅林深邃，内有桥轴往来，这庭院风雅的不像萧迟也的手笔。 这庭院是花银子从姚家买下来的。 萧迟也似是知道他心中所想，立在他身后，抬手拨开红梅，露出环绕的清晰。 好看也贵， 你也舍得。 沈泽川没回头，萧迟也用胸膛轻轻撞在沈泽川背上，抬手盖着沈泽川的发顶，凑他耳边犯浑。 红梅覆雪，兰舟笼香，一笑千金值。 裤子都抵押了吧？ 沈泽川还真缓缓笑起来。 是费了点钱，但姚文玉已经算贱卖了。你跑得挺快，为了躲我也费了不少功夫。 沈泽川抬指拨掉萧迟也的手掌。 不是我躲着你，是我们有什么事需得面谈。 萧迟也笑了笑，掺了点狠绝。 睡了你二公子，不得好生疼一疼。 沈泽川前行几步，离开萧迟野的胸膛，他转身端详着萧迟野，没说话。两个人在这眉蹙星垂的夜色里，终于都回味出点东西。萧迟野发觉他那夜抓的是水，流过了就真的过了。沈泽川没带半分留恋，疯狂的撕咬之后，那缠绵的滚烫也被夜色掩埋。沈泽川仰颈迷离时的欢愉里，根本没有记着他萧策安。萧迟也再次真切地觉察到一件事情，那一夜只有他一个人败给了色欲。沈泽川抬指压下眉枝，对萧迟也蛊惑般地说， 我劝过你，这后景还是不要咬为妙。 床子之欢不是我一个人能做得来的事情。 你与我最大的不同就是欲望，你是欲望满身，极力掩饰着自己的野心勃勃。一个后景不过是其中一个小节呢，你拉着我想要抵抗他，想要击败他，可最终你仍然败给了他。但是策安呢，我连色欲都没有，你还怎么跟我打擂台呢？ 萧迟也露出挑打的笑。沈泽川摘了朵梅花，撕开半送入口中。萧迟也迫近一步，捉住沈泽川拈花的手，俯身逼近他，风轻云淡地说， 一次算什么，没得劲再来几场。藕花楼的姐儿你用不了，官儿你也没敢碰，把自己装成个禁欲孤高的圣人，可那夜娇喘吁吁的人不是我。 萧迟也把沈泽川的手拉到唇边，危险地抵住，嗤笑一声， 我是败给了色欲，但是你若如此坚定，又何必来跟我试这场云雨。沈兰州，你比我更怕败给欲望吧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